你好，我是宝玉。今天我想与你讨论一个每个开发人员和项目管理者呢都关心的话题，如何提高开发效率。我其实呢也一直很关注这个话题，收集了很多方法让自己的工作呢变得卓有成效。通过对这些方法的应用呢，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高效的程序员。比如我曾经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呢就完成了飞信的 Web 版客户端，在底破上学之余呢也帮学校完成了在线教学播放系统的改造。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呢，帮公司就完成了主站的从 jQuery 到 Preact 的迁移。如果让我啊，对学过的这些方法做一个整理和总结，再进一步精选提炼，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积极主动、以终为始和要事第一这几条看似简单的工作原则。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积极主动这条原则。相信你也跟我有过相似的经历，成为一个高效程序员呢，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不知道方法，而是自己消极的心态。比如说我遇到进度延迟、效率低下这样的问题呢，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哎呀，时间进度太紧了，我说我已经尽力了，哎呀，最近加班太多没精神，产品经理太不靠谱了，需求都没想清楚，害得我瞎忙活。是的，你也知道这些答案呢都很消极负面，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这么想。首先你要知道，无论这些事情的本质，责任在于环境还是个人，抱怨排斥的心态呢，对于实际工作的改进其实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当然其实很多人也知道这种抱怨其实没有意义的，但具体怎么样才能做到不抱怨并且积极主动呢？史蒂芬·科维呢，写在他的《高效能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呢，对这个问题提到了两个行之有效的建议，我们可以结合着软件开发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建议呢，是遇到事情呢，思考一下再回应。我还记得第一次有人跟我介绍说单元测试很好用，能让你效率更高，代码质量更好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可能，这样明明要多写很多代码，怎么可能会高效呢？于是有一段时间我是很排斥的。直到后来呢，参与了一个已经有了单元测试的项目，尤其在重复代码的时候呢，我发现修改了大量的代码之后呢，程序还是很稳定。当时便觉得呢，就应了网友的那句话，真香。每个人对外界的刺激啊，都会做出反应，本能的或者是习惯的。就像我前面举的例子，遇到事情呢，会本能的觉得那都是外部的原因，如果一直这样呢，就会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变得更加消极麻木。但如果在回应之前呢，给自己一点时间想一想，站在积极的方面呢，去理性的思考一下，就可以去控制你本能的反应。所以很多次啊，就在我脱口而出说不可能或者说不行的时候呢，我就会提醒自己呢，再想一想。于是我会改口说啊，那让我来试试，或者说我再想想。这样很多次提醒自己之后呢，会一点一点的由不可能的这种本能的反应呢，变成我再想一想的习惯。所以后来有人跟我说 CI 很好，那我想了想之后觉得还是先试试吧，然后呢在 GitHub 上建了一个项目，把 CI 搭起来试了一下，觉得真的是很好用。如果我还是像以前一样那种消极的态度呢，不知道又要晚多长时间才会去试这些东西。如何变得积极主动呢？第二个建议就是减少关注圈，扩大影响圈。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关注很多事情，比如说编程语言啊、明星八卦、国家大事，这些呢都是关注圈，而在这其中啊，要区分哪些事情是我可以影响和掌控的，这些事情呢是影响圈。所以呢，不要总盯着那些我不能改变的部分，需要呢多花精力时间在影响圈上。比如说我没法去改变 996， 那至少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多学习一点，找个机会啊换一个更好的环境。那我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写单元测试，但是我自己的代码呢写了单元测试，这样项目的质量更好了，我也更有价值。那我不能决定跟什么样的人呢一起共事，但我更愿意跟他们分享我的经验，他们成长了我也受益。所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也可以尝试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圈。比如说很多程序员像我一样，有过不少因为产品经理需求没想清楚就导致返工修改的经历，所以后来我就格外的关注产品设计相关的知识，业余时间呢自己也学习了不少，这就相当于扩大了我的影响圈。所以后来产品经理给我一个需求，我不需要在开发完成之后呢才去抱怨他不靠谱，而是在他给我需求的时候呢就去跟他讨论是不是有可能没想清楚， 当你不仅仅局限于程序员的角色思维之后呢，你扩大了影响圈之后啊，就可以试着向产品经理提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比如说，哎，你这个布局在文字很长的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呢？哎，如果网络很慢，加载数据的时候，这应该显示什么呀？如果加载失败，那又该显示什么呢？那比如说，如果这个列表数据为空的时候，应该显示什么比较好呢？其实减少关注圈，扩大影响圈这个道理呢，也很简单，那就是接受不能改变的，改变能改变的，尽量扩大可以改变项的范围。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条高效原则，以终为始。如果对比一下我在十几年前做一个新手程序员和现在做一个老手写代码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认为在新手阶段呢，我是拿到需求就开始写，写到一半啊，发现好像不对，马上修改，好像还不太对，就这样反反复复，效率很低下。而现在呢，拿到一个需求，我会先仔细的分析需求文档，反复的和产品经理确认各种细节，然后呢再做个简单的设计，考虑清楚模块怎么设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写。写完了之后呢，还要再加上测试代码。你知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那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呢，会先想清楚终，然后呢才知道怎么始。所以呢，我会先搞清楚需求这个终，然后呢再设计规划出这个从始通向终的路线，最后呢从始出发写代码，就一气呵成，不仅快而且质量好。这就是以终为始。要做到以终为始呢，就是说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要注意三点：目标、原则和计划。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首先是目标，你要经常停下来想一想目标是什么。那我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要开发一个内容管理系统，这其中啊涉及有数据库访问，这就需要把数据表的字段和类对应起来，当时就觉得这个太体力活了，于是呢我就开始写一个数据库的代码生成工具。而要写代码生成工具呢，我还得学习一些 WinForm 的知识。那么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关于这个系统代码还是最开始的几行。我的目标呢是写一个内容管理系统，结果啊就跑去写代码生成工具。这样怎么能做到高效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手动的完成这几个类的生成，其实用不了几分钟。或者说我用一个现成的工具，我如果觉得代码生成工具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呢，我应该另外的立项，而不应该影响当前的项目。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在我身上还发生过好几次。所以后来呢，我就逼着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哎，我的原始目标到底是什么，我现在做的事情呢是我原始的目标吗？如果不是，那么马上回到自己的原始目标去。除了紧盯目标以外呢，你还要制定一些原则。其实大部分很好的编程方法呢，都是需要坚持做才有效果的。比如说像自动化测试，有时候呢时间进度一紧就会来不及写，时间一长啊就会欠下很多技术债务。所以呢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我增加一个功能呢就要写自动化测试，如果真的来不及写，那么就给自己写一条 ticket 的跟踪起来。这条原则呢我坚持得很好，所以我的自动化测试代码呢就得以坚持，从而呢真正的帮助我做到了高效开发。你也可以给自己定一些原则，比如说像先运行再优化，也就是说呢在优化代码之前啊，先用简单办法实现，再考虑怎么去优化，这样可以保证呢设计的简单，也可以避免你陷入技术细节中啊而忽视了最原始的目标。还有像不复制不粘贴代码，复制粘贴代码呢会导致代码臃肿，不便于维护，如果你对它们进行提取抽象呢，就可以保持你代码尽量简洁。还有像每一个 PR 呢要尽可能小，这个原则呢就有助于你把复杂的任务呢分解成几个简单的任务，简单的任务呢更容易去高效的完成。那有原则了之后呢，你才能不忘初心，有始有终。那么有了原则就够了吗？显然不是。有了原则呢，你还要坚定不移的去执行。如何执行呢？就是做计划。那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啊，我是很害怕做计划的，因为怕计划做了呢完成不了。所以呢问到我工作的时间安排的时候呢，我会给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说哎呀很快了啊，就这几天吧。这其实呢就导致了我在实际开发的时候呢就缺少进度上的压力，从而呢就迷失在细节中，导致这个延误了进度。后来呢我就尝试做出了一些改变，就把任务细化，做一个简单的计划，主动的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有了计划的指引和时间点的压力呢，会让我做事情更高效， 就倒逼着自己啊，时刻专注于目标是什么，终在哪里，还有多少没有完成。这样下来呢，工作效率自然而然呢就提高起来了。通过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围绕着目标、原则和计划这三个点，反复的、刻意的练习，也可以让你慢慢的养成以终为始的好习惯。说完了以终为始的原则呢，我们还要知道要事第一，把有限的时间呢用在刀刃上。作为程序员啊，其实大部分时间并不能专注的写程序，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打断我。比如说一会产品经理找你过去开一个会确认个需求，一会测试呢过来找你重现一个 bug， 一会还有同事呢过来请教你一个问题，微信上还有老朋友呢要找你叙叙旧，突然生产环境出故障了，需要马上去解决。就这样一天下去啊，感觉一直在忙忙碌碌，其实呢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写程序。这时候怎么办呢？对手头的事情啊进行优先级管理。时间四象限呢也许你不陌生，其实就是把事情啊分成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紧急不重要四个象限。不同的事情呢有不同的应对策略。重要紧急的事情呢要马上处理。比如说生产环境出故障、测试环境部署失败了，这些呢都是重要并且紧急的事情，需要马上去处理。还有重要不紧急的事呢要花最多的时间在上面。像代码重构、写自动化测试代码、确认清楚需求文档，这些事情呢都属于重要不紧急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及时处理呢，就有可能会变成重要紧急的事情。比如说你如果不偿还技术债务，就可能会变成生产环境的故障。所以这部分事情啊我会多花时间重点做。通常我会每段时间呢只专注做一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他事情呢尽可能的忽略。比如说前一个阶段呢，我主要的工作就是重构前端代码，这个阶段呢我就是在忙着排查性能的隐患，至于其他事情啊就先放一放。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呢可以凑在一起集中做，像微信的消息通知、无关紧要的会议、别人请教你一个不算很急的技术问题，这些呢都是紧急不重要的问题，然而却会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如果时间呢都用在这些事情上面，必然会占用在重要事件上所需要的时间。所以呢我有一些小技巧，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我在专注干活的时候呢，会采用全屏幕，关掉所有的消息通知，保证呢没有消息的干扰，忙完一段之后呢再去集中的处理。还有如果有人找我的时候呢，如果我正好在忙，如果他的事情呢不是那么紧急重要的，那我会礼貌的跟他说，哎，我现在手头正好有点事情，我大约半小时或者多少时间之后呢我再会主动的去找他。相应的呢我也会尊重别人的时间，那我找别人的时候呢会先问一下，哎，你什么时候有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呢能不做就不做。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呢其实也很多，比如说哎，我的 Mac 电脑呢突然提示我要更新系统了。像我其实有点强迫症的，以前呢系统一有要升级呢我就很迫不及待的要升级到最新，不然就很难受。结果呢一升级系统啊半天就不能干活了。所以后来这种事情呢我就放在不重要的时间去做，比如像周末了呀，睡觉之前呢让它慢慢的去升级更新。其实我在做开发的时候呢觉得很多很杂的事情呢也不算太多，真正到后来转型做管理的时候呢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事情多而且杂。但是呢这是源于开发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时间四象限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去管理日常的事情，就让我在繁忙的时候呢也可以保证时间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面。要事第一啊就是要保证你有限的时间呢能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积极主动、以终为始和要事第一这三个原则呢以及它衍生出来的方法，正是帮助我逐步变成一个高效程序员的关键所在，希望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已经学习了很多类似的原则或者方法而觉得没有什么效果，那也许只是因为没有尝试把它们变成习惯。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把认同的那些好的原则或者是方法，通过反复的、刻意的练习，反复的提醒自己，训练成习惯，然后呢，用习惯指导你的日常开发。当然，这样的改变呢，不会是一天或者是两天就能完成的，但也不用着急，因为习惯的养成啊，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慢慢变成条件反射。当你把好的原则或者是方法变成了直觉的反应，自然也会成为一个高效的程序员。最后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知道的有哪些提升开发效率的方法呢？ 你身边那些高效的程序员，他们都是如何做到高效开发的？欢迎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